想提提大家，我哋而家咧要团结一致，一齐咧同病毒啊打呢一场硬仗。呢、這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但系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咁样预防呢一个重症，减低死亡机会啦。所以快啲快啲去打疫苗，我哋一齐咧就系打赢呢一个抗疫战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是2022年星期五，3月11号，广东广西。咁啊，今晚咧有我周志恩啦，仲有咧我哋喺电话另外一边嘅拍档阿 Mills 黄仲远。 Hello， 大家好。 喂，阿 Mills， 今日呢个题目咧，我觉得同嗱，我哋成个台咧而家都系做呢一类嘅课题啦。但我有少少想多啲唔同嘅地方。我唔知道你点样睇咧，即系嗱，我今日先开咗题目先啦，我哋叫疫地自处，即系喺个疫情嘅情况下，我哋点样自处？因为我见好多咧资讯咧喺我哋个台度咧，喺唔同嘅频道都有发布出去啦，就好多都我形容啊，我感受咧系好资讯性嘅 informative 嘅。咁但系今日咧，我有少少除咗 informative 嘅嘢之外咧，我想有多少少咧由自己嗰个经验、嗰个经历去出发。咁啊 ，Mills 嗱，你有冇呢啲逆境嘅经验喺呢个疫症之下？ 這個、得晒，我完全有，有少少又唔系完全有晒嘅，即系中嗰下我冇咗咯，系啦。但系咧就我有一段时间被怀疑是紧密接触者嘅，咁所以咧就自我隔离咗嘅。咁呢个自我隔离嗰段时间，咁我试过一下啦。咁跟住咧就系喺屋企人咧就亦都有感染嘅。咁跟住咧去安排屋企人同埋其他人嘅一啲嘅叫做自我隔离嘅一啲嘅情况，咁我都叫做有处理过啦。咁係呢兩方面囉，即係基本上。咁當然就係我公司亦都有人係中咗招嘅，咁跟住我哋又會點樣去處理呢？咁呢三方面呢基本上我都親身經歷過，咁啊唯一就好彩呢就暫時就未中啦。 咁啊講下我啦，我自己又即係我都未，我 touch 啦吓，我希望唔會中啦。touch 下先。咁呢但係就我身邊嘅即係我嘅工作環境啊，或者我嘅工作上面我都要接觸好多呢一類嘅即係中咗疫嘅朋友或者佢哋嘅家人啦，咁各種嘅資訊啦我都要幫佢處理啦。咁但係呢好老實講都係有少少隔靴搔癢嘅。嗱，我唔係真係要講自己要中咗先至有嗰個經驗去講。咁但係實際上面呢我俾資訊信人咧都俾咗好多，咁但系问题系究竟嗰啲资讯咧有冇一啲再贴身啲嘅一啲经历可以嗱，即系由资讯到自己经历去做一个结合咧咁。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特别都请咗个嘉宾嚟到啦，系家庭医生阿 Kathy Low 啊 ，Kathy 你好 ，Hello 你好啊 ，Hello Kathy。 喂，咁啊，我单刀直入啦，我问下，点解我会揾你嚟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整咗个 page 咧，去分享你自己抗疫嘅经历。 嗯，系、啊。 有咩动力或者有咩原因令到你会做呢个 page 嘅？ 其实咧，即系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嚟噶。咁喺我大约病到第四、第五日咧，跟住我哥咧就 send 咗个 IG 俾我，就一个普通市民整个 Omicron 开箱文，咁就讲佢由第一日啊，去到第七日啊嘅症状啦，同埋即系啲即系点样处理方法啦。咁佢都有呼吁大家啊，记得要准备啲咩药物啊、食物啊咁样。跟住我睇完，即系我哥纯粹系分享俾我啦。喂，睇下啦，你阿妹咁样。跟住我就谂，其实咁啱我又中咗，咁我又放紧即系病假啦，咁我都得闲，咁我就谂，我喺一个医生嘅角度，可唔可以都出篇即系 professional 少少嘅文俾大家参考一下咧？同埋都想即系分享翻自己自身经历啦、经验啦。 咁我都真係好想講，原來都真係好多followers 啊，都有分享翻俾我，都幫到佢哋。第一點，我覺得有仲好重要啦，就係其實快測陰性咧，就真係唔代表真係陰性。咁因為我開始有症狀嘅時候咧，做咗即係三日快測，全部都陰性嘅，即係要第二日嘅時候，我即係唔放心咁啊，再留咗個真係準啲嘅，即係 PCR test 啦，即係核酸檢查啦。咁因為我爹哋係個即係 close contact 咁啊接觸者，咁我就翻工嘅時候留咗，即係純粹諗住，可能都係冇嘅，因為我快測陰性啊嘛，咁我就留過去 confirm double confirm 下啦。咁因為依家疫情咁嚴重，咁點知第三日翻工嘅時候，哇，那個病毒量好高啊！係朝頭早翻工之前，我都有每朝早咧，我哋都由一月份開始已經要即係每朝早做個快測嘅。咁都係仲係陰性喎，咁我嗰下就好無，即係有啲憤怒，有啲 frustrated， 即係點解咁都即係得嘅咁樣。咁但係原來我之後睇翻啲 paper， 原來係一個好常見嘅嘢嚟嘅，因為快測始終係一個我哋講話篩查嘅測試啦，咁就唔一定準噶嘛。咁所以其實如果真係如有懷疑，開始有症狀咧，我都教啲人，你如果穩陣嘅就自我隔離先啦。咁就之後咧就每日都做快測。如果真的很擔心咧，就做翻個核酸檢查，咁去確認自己究竟中咗招未。咁都真的有啲 followers inbox 話：，多謝你啊，盧醫生，咁你幫咗我啊。咁我一開頭有症狀咧，就開始咗自我隔離，所以得我自己中咗，我就冇嘢咗俾屋企人咁樣咯。 阿 Kathy 啊，喂，其實咁係咪即係咁樣講咧？首先咧就係、是嗰、那個同病毒量係咪有一個關聯啦？即、就、係、是、令到可能係快測未必喺開頭測到啦。定是其实关于那些快测的不同的牌子啊，同埋仲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会不会是好像刚才所说，是其实第四五日才比较真一点的呢，即是由你怀疑那天开始。 应该咁样讲啦，即係其实好睇呢，你首先分开个牌子嘅質素啦，同埋即係采样个人嗰、那个即係病患者啊，咁可能有啲人咧未必跟翻咧佢個指示去採樣啦，或者冇未跟翻，未必跟翻佢個指示去溝嗰啲mixture 啊，跟住點樣倒落去啊，要等幾多分鐘啊？咁其實呢一步都好影響到喎。咁當然再加埋即係牌子嘅質量問題，其實我哋知好多無牌，可能係啦。咁其實你都唔知個質素好參差嘅。咁其實外國啲研究咧，即係我參考咗篇 paper 啦，佢就其實做咗十種嘅。咁其實到出個結論都係話，可能都要到即係第四日、第五日咧，先會100% 準確嗰啲快測。不同牌子咧，講緊都其實撇除咗佢質量同埋即係做嘅方法，本身快測呢個就係一個我講話篩查嘅測試，就唔係一個確診嘅測試咯。 喂，咁啊，我哋開頭咧由檢測嗰個位置開始啊，大家放心下，我哋今日喺三節咧，我哋有啲鋪排嘅。中间嗰节我哋会讲多少少关于即系身体上面我哋可以做嘅嘢啦，咁最后就讲埋情绪嘅，所以大家放心，身心健康我哋都会包到。咁但系咧由检测嗰个角度开始，嗱我呢个都真系我自己都有经验啦，咁好多听众可能都有试过。其实我哋第一我哋要揾嗰个所谓叫做合资格啊，我唔知应该用呢个啦。嗱我粗浅嘅理解啫，但譬如欧盟就自己你话佢自己符合标准就系得噶啦，咁FDA 就唔系嘅，就比较紧张啲，即系美国嗰 part 嗰 part。咁所以我哋喺街度见到好多咧，佢自称系欧盟乜乜乜嗰啲咧，其实佢系可以自己 claim 嘅。嗱、這个我理解系咁啦吓。咁、所以咧，我都见到有一啲甚至乎即系喺网络上面啲 KOL 啦，已经有唔少人讲咗有某啲牌子。嗱、我当然喺度唔敢讲啦，大家自己查啦。咁好似后来政府都有啲 website 嗱、最近呢一两日开始有就可以大家上去 check。咁啊，睇下冇边啲系得或者唔得。嗱、這个第一个检测。个关啊，同埋检测嗰个咧，我都识得有啲即系老人家啊，或者系啲唔系好熟悉做呢一类。都系讲真啦，虽然香港人好醒啫，但系喂呢啲嘢真系咁大个仔未玩过噶嘛。我都知道啲老人家做嘅时候咧，佢系唔记得或者唔知啊，甚至乎佢系有嗰、那个即系有步骤啊。因为有唔少嘅品牌咧，其实佢系冇中文说明书嘅，咁佢其实系冇办法去 show 到究竟系咪要撩几多下，或者你撩完之后你摆翻落。我知道有啲牌子咧，我自己都试过，就系原来佢要浸落去咧，要成分钟嘅。嗱，又唔係隻隻係咁嘅喎，有一兩隻我感覺好似貴啲嘅效果好似好啲，我自己理解啫。 佢哋係要浸落去浸耐少少嘅，即係你撩完之後，嗱咁呢個步驟，如果好多人唔知嘅話咧，可能就會有一個誤差出現咗啦。Kathy 係咪咁樣嘅情況㗎？ 係，我都絕對認同啊，因為咧我都真係咁啱屋企都有幾種唔同嘅牌子啦，真係每一個牌子其實都有唔同嘅步驟喎，同埋等唔同嘅分鐘啊，同埋咧有啲咧甚至要你咧即係拎浸完之後啦，再搞完之後咧，再要將嗰個桶咧。擠實嗰啲嘢，等個所有嗰啲污糟嘢咧，都去撈埋入去嗰個混合液嗰度，咁就希望增加佢個病毒量啊、準確度啊嗰啲。咁所以真係要仔細翻睇翻個說明書，同埋可能周 Sir 講得好啱，即係啱啱我都忽略咗，可能好多人都未必識睇英文，佢全部都係英文，無論係邊個國家產嘅都好。咁可能就真係啲老人家未必明白啦，就算識睇英文，睇完都其實有啲混亂嘅。即係會引起一啲誤會啊，盡導致嗰個檢測結果未必一定準確。 咁所以 仲要啲字咧，真係細到不得了。因為咧，我嗰個經驗咧，就係做呢啲檢測嘅時候咧，都係我自己睇嘅時候 OK 啦。但係我有一個超難度咧，就係我要遙控地教我嘅爸媽去做檢測，因為咧，嗰次嘅情況就係個工人啦。系啦，咁就中咗招啦。咁跟住我哋当然就即时做啲嘅隔离啊，各样嘢啦。咁所以屋企咧就剩翻阿爸阿妈嘅。咁嗰时咧佢哋就未有啲咩问题，咁啊 touch wood 做到而家咧都系冇问题嘅。咁但系我哋就要教佢点样去做检测，哇！真系嗰个难度非常之高啊。系啊，即系唔同，仲要我哋一开头咧系因为唔够嘅关系咧，就变咗又。兩隻牌子嘅唔同嘅快測咧，咁就學完一次之後咧，又有啲唔同嘅，跟住又要再學一次。咁好彩真係我阿媽咧都仲係好精靈咧，咁所以佢就可以叫做處理到咯。我自己覺得咧，好可能上個年紀多少少嘅話，如果佢真係遇到呢個情況嘅時候，我覺得係會有難度咯。 嗯。同埋我都想分享翻我同媽咪嗰啲嘅採樣經驗啦，即係有啲人係好 sensitive 嘅，即係根本上你未篤到佢咧，佢已經縮定啦。咁我其實已經同佢即係搏鬥咗一輪噶啦，所以真係好困難。佢已經縮，佢要咧話講話要插1 inch 咪 1 inch 差唔多要成2.5-3 cm， 其實都幾深嘅，即係其實係正常係有不適嘅。咁對於一個即係從來冇接受過呢啲檢查人嚟講咧，或者又特別敏感嘅即係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幾痛苦嘅事。你要有一個自制能力。一嚟我又知道其實佢係即係辛苦，佢都唔想縮；二嚟我又真係好敏感，即係點解？哎，你點解咁都控制唔到我？我想幫你即係做個檢測啫，都已經用咗成即係5-10分鐘嘅時間去完成，所以就係對於佢哋，即係對於我諗全香港嚟講，其實都係個唔係好愉快的經歷，其實不停每日都撩鼻。 喂，由呢個檢測開始咧，到真係確認，即係唉唔好彩啦，你即係中咗啦咁樣。你自己喺個過程裏面，當然你係醫生，你係好熟悉，即係成件事究竟係會點樣走落去啦，或者個情況有啲咩要注意啦。但係呢度嗱，我跳到下一節之前咧，我都想問下當一啲聽眾，我哋假設啦，我哋大家都知道有啲。症狀咧係大家都好認知嘅嚇，包括咗可能係喉嚨會痛啦，咁啊另外發燒呢啲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即係當感冒睇啦。咁呢樣嘢大家都咁諗噶啦。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人嗱，我把口衰啲啊，即係有啲人我懷疑佢有啲疑病症噶嘛， 即係有 係啊。咁即係佢會好多樣嘢，佢都會好即係擔心嘅。有冇嗱？當我哋由嗰個我哋做檢測嗱，當然喺個最尷尬位就係咧，由嗰個一條線到即係啲人好似搞即係呢句嘢，我唔應該咁講嘅，但好似即係捽牌咁啊嘛！而家網上面啲人講到， 即 係個係啊，甩到緊嗰日係一條線定兩條線咁樣。嗱，其實大家最糾結個位置就係咧，未中或者即係如果一路唔中有地啦，但係有啲症狀，喉嚨痕痕地啊，眼啊乾乾地啊，即係總之佢感覺唔係幾好。喂，喺呢個狀況之下咧，嗱，頭先你講咗就自我做定啲隔離嘅工作啦。仲有冇啲乜嘢嗱？有啲人就講話，喂，好唔好食定啲藥啊？嗰啲人應該要點做咧？其實 係因為其實即係暫時嚟講咧，西醫嘅角度，西醫嘅角度，其實依家咧，如果輕微症狀咧，都其實有啲新嘅，即係新研發嘅藥咧，如果喺啲高危病人度咧，係可以使用嘅。咁但係呢個都要逐步推出啦，因為政府都係啱啱買個批藥，同埋都要再訂立啲篩選條件啦。但如果我諗純粹以一個健康性冇長期病，唔係一個高危病人嚟講咧，其實真係唔需要食定咩藥。 即係因為我哋講緊，就算你去睇發燒指定診所嗰啲病人啦，我哋都係開感冒藥俾佢，係啦。咁我藥平時你係點食啊？咪頭痛就食頭痛藥咯，發燒食發燒藥咯，咁啊咳就食咳水啦，咁啊收鼻有鼻水咪食鼻水藥，喉嚨痛咪食喉糖咁樣咯。所以其實係有咩症狀就食翻咩藥，咁就正常健康冇長期病人係冇乜特別藥需要食定先嘅，係啦。 即係譬如如果有啲人咧，屋企已經咧儲齊咗一 set 嗰啲發燒感冒喉嚨痛咳嗽一堆嘢，一個即係錯咗個唔要係啦，一個係啦，咁係咪唔應該咧調翻轉頭，或者係唔好食定先咧？應該咁講。 係啦，係啦，即係有咩症狀就食咩症狀。有啲人都問我，哦，咁我咩發流鼻水係咪都可以食嗰啲撲熱息痛？我話嚇唔需要，唔係咁樣嘅症狀，唔係咁依你有鼻水咧就食翻收鼻水藥啦。其實呢啲藥咧都唔係令你快啲好嘅，其實都係舒緩你啲症狀。都要等你身体免疫力慢慢去即系消除个病毒啦，咁就会慢慢好噶啦。 喂，喺问啲下一节再问啲再 in depth 啲深入啲嘢之前咧，都想问下你呢段抗疫嘅经历里边，或者你写呢个 blog 啦吓，或者呢个开呢个 page 嘅经历，有冇一两单嘢你特别有印象嘅？ 有冇一兩單嘢？有喎，其實好多人同我分享啲情緒健康嘅問題。不過陣間我哋會再講，不如我到時先再分享啲情緒健康，或者就算如果抗疫嘅話，好多人我諗另外經歷就係好多BB 嗰啲媽媽，其實佢哋都好焦慮緊張，唔識點樣處理，因為知道大家都好難睇醫生。 啊，係啊，我有啲學生都託我問呢啲問題，因為佢就未有嘢嘅，但係佢因為佢翻工嘅就好擔心會唔會傳染俾嗰啲嗱，我唔知點解係啦，即係佢係咪覺得有呢個危險咧？有人託我問啊，所以一陣遲少少可以再問嗱。咁啊喺去到第二節之前咧，阿醫生你揀咗隻歌喎，你可唔可以簡介下點解你會揀呢首歌同埋個歌名？你係咪揀咗呢個方浩文嘅《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啊？點解會揀呢只嘅？ 因為咧，我覺得其實呢個疫情啦，都嚟得好突然啊！即係香港嘅第五波咧，即係十二月嘅時候咧，突然都係得一十隻手指數得曬啦。突然之間去到二月，好似即係幾何級數咁上。對於我哋嚟講，所有嚟講都係一個好似突如其來嘅即係衝擊啦，我會咁講。咁就即係同呢首歌嘅主題就好吻合咯，即係哇！突然之間你嘅世界好似顛倒咗啊！咁好多人都有唔同嘅即係突如其來，話例如你冇失咗業啊，或者突然之間即係確咗診啊，或者甚至乎我最近身邊都有個朋友真係爹哋好不幸地啦，即係中咗 Omicron 之後，因為啲併發症而離世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打擊啦，我會咁講，對好多香港嚟講。咁呢首歌咧，我希望送俾大家啦，可以即係即使咁多困境下面啦，大家即係都可以同舟共濟啦，一齊去即係面對呢件事啦，咁令成件事都會容易少少過啦。 好，我哋一齊聽歌啦。 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是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情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HTC 就主要负责游戏以及商业应用，而 Meta 在2014年收购了虚拟实境系统公司 Oculus 之后，除了主力研发和在商业应用之外，近年亦都积极将虚拟实境系统注入社交媒体元素，某程度就演变成今日所展示的元宇宙。当然亦都并非只有 Meta 一间公司去发展， Microsoft、 Nvidia、 Epic Games 等企业亦都同时发展出元宇宙的不同板块。不过这些不同的元宇宙可能并不兼容，期望有一日可以并合一起，到时就会演变成另一个互联网世纪的来临。有人说元宇宙或者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但是当年加密货币推出的时候亦都曾经有人说过那个只是一个骗局。时至今日，加密货币的地位已经被多个国家承认，可见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未必只是广告口号。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月11日晚上啊，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咧系逆地自处。咁啊，头先咧我哋开头咧就访问咗阿 Kathy 啊医生，咁啊关于咧佢自己嘅一啲抗疫经历啦。咁啊呢一节开始咧，我就想咧进入咧一个即系除咗自身经历之外，究竟喺个疫情之下咧，我哋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咁我哋有啲乜嘢咧？其实可以做啊，可以做嘅意思就系咧，嗱，譬如有啲我想分开唔同即系类型嘅人啦，嗱，中咗嘅人，或者系身边嘅人有啲即系同事啊，或者各样嘢有啲人中咗啦，咁有啲乜嘢佢哋要注意嘅咧？咁样， 我谂首先即系啱啱讲嗰啲轻症就即系留意翻啦。如果即系轻症嘅时候咧，就可以喺屋企尝试自行处理啦。啲讲紧成年人啊，一个冇长期病痛嘅人啦。咁如果真系长期病患咁嘅人，或者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咁要注意啲乜嘢呢？我谂要留意翻啲重症嘅病状啦，例如有啲例如气促气喘啊，或者即系神志不清啊，或者唔饮唔食啊，有啲脱水嘅情况啊，嘴唇发紫啊，咁呢啲情况可能真系要即系即刻揾医生去帮手，或者去急症室啊嗰啲咯。咁如果小朋友嘅咧，我都想讲下小朋友点样处理。小朋友其实我哋好睇佢咧食唔食得，玩玩得，瞓唔瞓得，因为佢哋其实唔会呃人嘅，即系佢唔会话有唔舒服，即系佢虽然唔识讲啦，但系可以好睇佢嘅啲日常生活咧，睇得出佢啲即系表现系点样，同平时有啲咩唔同。咁如果同平时唔同嗰啲，真系你要即系密切观察住咯，可能定时就睇下佢即系啲嗰啲神色啊，有冇话唞气好辛苦啊，有冇话同平时借晒完全唔玩啊，拍都唔应啊，甚至就系啲尿少晒啊，即系其实都系代表啲脱水症状，咁其实真系要求医啦。咁另外就系都想提一提啦，即系如果有小朋友嘅家长啦，咁因为有小朋友发烧咧，其实好多病因嘅。咁如果最好都可以揾翻医生去排除埋其他原因咯，因为其实都知道揾医生系好难睇嘅依家情况。但系小朋友我哋都要谨慎啲，因为佢唔识讲嘢。咁虽然佢除咗有中咗新冠肺炎之外发烧，其实都可以系尿道炎啊，可以系中耳炎啊，又可以系扁桃腺发炎嗰啲。咁呢啲都要医生检查过先知咯。 所以如果小朋友嚟到讲咧，我喺度谂紧啲家长咧，就系佢应该喺乜嘢界线去做啲乜嘢？例如就系话我去到咩程度，其实可以去试下成药嘅咩程度，佢真系一定要去睇家庭医生嘅。跟住咩嘢程度又会点样去做？点样佢可以拿捏到咧？我谂， 我谂睇症状啦。如果佢真系普通感冒症状，即系净系咳啊喉咙。 喉嚨痛啊，或者流鼻水啊，其實呢啲就好似平時感冒咁處理咯。咁如果發燒嘅話，可能即係又見佢開始即係同平時啲樣唔同啊，咁可能真係要睇醫生啦。咁琴日咧我都睇咗個即係妹妹啦，咁其實佢開頭嚟睇係耳仔發炎，咁但係翻到屋企咧先發現發燒。就做檢測又發現埋陽性埋喎，咁其實佢個發燒究竟係因為中咗招，定係因為佢個耳仔嗰度發炎？我真係分唔到啦，係啦。咁更何況一般即係家長啦，即係冇乜即係呢方面嘅知識啦。咁其實可能真係需要揾翻專業人士去檢查一下，尤其是越細個 B B 啦，越細個 B B 佢真係講唔到。 是其實都好多人都擔心，剛才我都講咗啦，即係有我啲舊生咧，咁開始咁擔心啦。佢哋成日就喺度諗緊，譬如我佢要翻工，咁啊佢翻工嘅時候咧，嗱我唔知係咪佢見到有啲朋友仔或者佢嗰啲同事咧，令佢有擔心佢可能有兩聲咳咁啦之類咁樣。咁其實佢就喺度諗緊啦，有啲乜嘢可以準備嗱，預先準備嗱，我估有啲嘢咧，我哋呢兩年點都識啲嘅，例如可能入屋之前除鞋之後就可能係或者喺屋企門口就。即係做定啲消毒工作啊！消毒都好多人有唔同意見噶嘛，係嘛？應該係用呢個漂白水定還是係用啲咩？嗱，一陣間可以又俾啲意見我哋啊！咁佢就喺度諗緊啦，佢就成日喺度諗，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去保護得佢小朋友更加好咧？咁樣。 咁樣我諗係即係好簡單，開始就係個個人衞生啦。啱啱啊，周 Sir 你都講咗啦，咁就可能之後就戴口罩啦、勤洗手啊呢啲好基本啊，消毒嗰啲啦。第二樣嘢就。我想其實可能都要準備定啲，即係我哋講話即係藥物包去旁一旁身，因為有時真係你出現症狀嘅時候，你未必即時去揾到醫生咧，自己都可以處理定先，係啦。咁我諗簡單介紹幾款藥物啦，可能係啲嚟退燒藥，即係撲熱息痛咁樣，跟住或者啲收鼻水藥啊、喉糖啊，同埋講緊啲咳水啊嗰啲都有幫助嘅。咁當然，如果細路仔就要留意翻個劑量啦，因為其實都要跟翻佢個包裝指示啦。大人就根本上成人份量就 OK 噶啦。 即係話有啲嘢咧，就平日咧嗱，當然而家去到咁 critical 咁特，即係咁大件事嘅時候咧。講真啦，如果而家去好多藥房，我都試過咧，想買啲藥，好普通嘅藥，或者甚至乎唔係買藥添嘛，我想可能買啲好簡單嘅日常生活用品咧，其實都排曬長龍嘅。咁我諗即係而家疫情之下，如果大家都仲有嗰個可能性揾得到啲平時我哋叫平安藥啦，即係如果有嘅話咧，其實擺定喺屋企都冇壞嘅。咁尤其是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啊，或者有啲長輩啊，咁各樣嘢，我諗平時尤其是一點咧，呢、這個我自己經驗啫，睇下 Cathy 會唔會補充，就係屋企啲老人家食開啲藥咧，其實好多即係好老，尤其是係好多啲後生嘅即係下一代嘅人咧，未必知佢食緊咩藥，因為老人家自己去攞藥嘅啫嘛，咁佢未必識得裝嗰啲咩醫健通啊，未必識得裝嗰啲 apps 去即係 mark 翻低自己平時食開啲咩藥，咁一去到有咩情況需要嘅時候咧，就好拿手唔成世嘅，即係唔知點算，咁亦都老實講，有陣時都試過啲。情況就係咧，即係譬如個長輩，你就算想接佢翻屋企住，咁啊去即係照顧下佢咁，但原來發覺咧，佢平時食啲咩藥啊、劑量啊，其實唔係好熟知嘅。嗱呢啲咁嘅情況咧，我諗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嚇，我都建議咧就係可以做少少準備，定知道下啲長輩究竟食啲咩藥。譬如可能佢每次，尤其是佢有啲長期病患要睇醫生嗰啲咧，咁佢可能耐唔止會轉下藥啊，起碼都可能會有啲劑量上嘅唔同嘅。咁嗰啲一早攞定啲資訊咧，咁如果真係即係 touch wood 啦，即係有啲咩情況需要，咁啊即係都可以揾得到啲藥名啦，又或者甚至乎咧，可能即係因為而家個疫情，我唔知而家咪仲可以叫啲，即係係咪一定要帶個老人家去睇醫生咧？可以係代攞藥噶嘛？應該係咪啊 ？Kathy 係啦係啦，咁其實依家咧醫管局所有嘅門診啦，都係可以有呢個代攞藥嘅服務嘅，咁就可以叫屋企人啊咁樣去幫手攞就得噶啦，即係跟翻個覆診嗰個時間咁樣。咁另外，周 Sir 都啱啱講得好啱啦，即係了解平時老人家食啲咩藥，其實咧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因為有啲老人家真係成十種藥，即係唔好話你啦，有時我睇我都睇到頭暈眼花，即係有時啲藥名又好似啊，啲劑量又各日一日次，一個一日兩次，一個一日三次，一啲又話你要食飯之後食咁樣，其實都好混亂嘅。咁我覺得有個建議俾大家，真係裝翻醫健通，因為你裝翻醫健通咧，其實你就可以喺個 app 度咧睇到佢平時食開啲咩藥啊咁樣。咁其實好簡單，個醫健通嗰個 HA 如果喺本身喺醫管局覆診啦，可以裝翻 HA 高啦。咁呢個 app 咧，咁就去翻任何間門診去開通翻，咁可以睇翻啲記錄咧，就可能對住咧就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咯。因為有時老人家攞翻嚟十隻藥，咁佢俾少隻你，其實你都真係唔知道自己少，即係少咗隻個，係啦，咁就會穩陣啲。第二就可能如果幫佢分嘅時候咧，嘗試下用啲藥盒啦，咁樣就一格格咁樣，咁就會冇咁容易流。可能一次過就分足七日，我成日都會咁樣同啲老人家講。咁有時就算佢真係唔記得食，你都睇到啊啲藥盒都仲有藥喎，咁啊提翻佢食咯。 咁啊 ，Cathy 咧就真係講得好啱咧，嗰樣嘢咧就中咗我個情況啊，周 Sir。因為之前呢我咪頭先講話要同我啲父母去做一啲隔離嘅措施嘅，係咪？咁我就要教佢做檢測啦。咁其中一個呢就係、是、大家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嘅呢，就係、是、究竟呢我相親係食啲乜嘢嘅藥嘅。我哋係應該要集齊咗四五個人嘅一啲對屋企阿媽嘅認識啊，佢嘅生活嘅情況啊，或者啲藥物嘅一啲嘅處理啊，我哋先集齊咗。究竟咧，佢哋兩個咧係要食啲乜嘢啦？乜嘢藥啦？跟住要點樣去準備啦？同埋例如打胰島素應該要有糖尿病咧，打胰島素應該要點處理啦？咁跟住去驗糖尿嘅指數嘅時候，又會怎樣去幫他驗呢？即是種種這些這樣的情況呢，其實一開始的時候都挺拿手不成勢的。所以我覺得剛才Cathy 或者周 Sir 提出的問題是非常好，即是我自己最擔心當然啦，即是除了小朋友啦，就是處理家中的老人家，即是如果他有機會是確診或者染到的一個情況，大家應該要怎樣去處理，因為你即而且確是很多的功夫需要跟他們去做的，例如每日的飲食、啊、這些呢都是其中一些都要照顧的。所以我覺得、啊、剛才 Cathy 說的那些呢就是非常之重要的。還有這個小題就是如果真的有這個糖尿病的話呢，真的要處理得好一 點、嗯、 我很快地試問一問 Cathy、 啊、好啊，可以，沒問題。 這一樣東西先、啊，其實呢有時胰島素他們會定了個時間打，或者 每日打的嘛，有些人 是、 其實是不是有在某些情況之下，如果個指數不去到某一個程度，其實都未必需要去到日日打的呢？ 哦，首先咁講啦，即係胰島素咧，其實應該係一個糖尿病比較差嘅情況，我哋先需要打嘅，因為已經用口服藥咧係控制唔到噶啦。而打胰島素都要分你打邊一種嘅，有啲一次就特長效啦，有啲一日幾次咁樣就會即係短效少少，降胰島素比較快啲。咁通常咧，佢哋開針嘅時候咧，都會教一下啲病人，有啲叫 sick day rules 啊，即係病咗嘅時候應該點處理。就好似講翻回應翻你啱啱啊，咁佢中咗 covid， 咁又病咗，咁胰島素仲打唔打好啊？其實佢哋要睇翻篤密啲手指，睇下自己嗰啲糖分，因為有些人病了就不飲不吃的嘛，你如果血糖都很低，你再打胰島素真的會低糖暈低了。我相信就真的 簡單一點來說，我們要採取回、就是、觀察回個病人情況，以及篤密一些手指，再因應回時間去教回針藥。我想病人應該會、就是、有姑娘教過他的。 還有呢、這個即當然我都明白不是每個家庭都做得到這件事，但 是我自己的親戚的經驗都是呢，咁其實如果佢本身有一啲尤其是可能係私家醫生，佢未必睇到症嘅，而家都係太忙啦。咁但係有啲私家醫生都幾好㗎，或者我哋叫家庭醫生啦。咁佢哋真係會呢走去聽你嘅電話，然後呢即係起碼答你兩句，等你個心都定啲啦。即係我唔知道而家，因為可能大家都好忙啦，好多醫生可能都已經疲於奔命啦。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呢，有部分即係尤其是啲相熟啲嗰啲咁嘅醫生朋友呢，係會做呢啲咁嘅工作呢，其實係幾即係幫到啲尤其是長者啦，因為其實佢哋好多嘢都唔知點處理嘅。咁於是乎，當佢去問一問原來喺呢個情況之下，咁譬如假設啦，食藥得唔得㗎？會唔會食咗之後仲差㗎？咁個醫生可能簡單講一句，你照食啦。咁可能係咁嘅啫。咁個老人家就會定好多。 嗯、 我覺得呢、這個其實一間第三節係講多啲關於心理上嘅嘢啦。咁、嗯、但係我覺得喺處理身心健康咧，嗱當然身體都好緊要啊。嗱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好多時大家都會問 咧，譬如中咗嗱，我唔知呢個係咪即係真啊？咁 Kathy 你有經驗啩？我唔知係咪啦。譬如佢哋都會講究竟咧，譬如沖涼啊，或者去廁所係咪應該？譬如一間屋裏邊唔係個個人都中曬噶嘛？可能有啲人遲啲中，或者未暫時啲黑未中，咁佢係應該係咪？有啲人就話佢係應該先沖涼嗰個，唔好咁容易中，係咪有啲咁樣嘅說法嘅？ 其實就冇話啲呢個說法嘅，即係我哋講嘛，最緊要沖完涼之後，你自己消毒間快曬間廁所咯。咁其實就同埋記得個淤泳嗰個排水位就加滿咗水，咁就預防係 spread 咗去其他地方啦，咁樣咯。 嗱，但係譬如話清潔嗰個清潔劑咧，嗱，譬如即係假設啦，沖完涼咁佢咪可能會有啲熱水噶嘛，咁咪有啲霧氣嘅。咁咪哇！之前睇到好多又話喂嗰啲咩氣凝膠啊嘛，又唔知點樣就會總之就係喺個空氣度啊，有啲人就講到會有呢個咁樣嘅病毒嘅傳播。咁呢一個情況又點處理咧？ 嗱，呢樣嘢我都真係冇乜啲即係好大嘅研究啊，即係所以我都暫時答你唔到。但係你話消毒劑嚟講，我跟翻衞生署指引咧，即係一比49嗰啲消毒水即係個稀釋嘅漂白水，其實應該都穩陣噶啦。 明白。 所以而家你自己喺可能出完街啊，翻到屋企啊，各样嘢系咪都会做啲一啲点样嘅措施嘅咧？ 其实我就即系都系用酒精消毒手双手啦，跟住之后同埋洗手啦，即时咁同埋即时全身冲凉咯，啲鞋就可能消毒下先摆入鞋柜啊，咁样系啦。 嗱，仲有一点咧，嗱，呢个我自己嘅个人经验咋，我都问过其他医生朋友，佢都有讲过噶。嗱 ，Kathy 你可以。指責我添，真係講，即係駁斥我。如果我錯，就係好多人網購啊，啲人網購咧，其實咧就唔係好好似好安全咁樣啊。即係個網購，其實我自己咧而家咧一收到件貨咧，我都會噴一噴啊，即係清潔下，起碼都揾啲消毒嗰啲。酒精嘅紙巾咧，抹一抹佢先啦之類，係咪都要做呢啲動作咧？其實 我都建議係，因為都之前有啲病都做瘡啦，咁啱見到佢，哇！成個瘡都係有人中咗招，咁其實都真係防不勝防。即係如果真係有即係有呢個擔心顧慮咧，我都建議真係噴一噴啊，咁啊就安全啲咯。 咁啊嗱，最安全嘅似乎我哋都係咧要早啲做定一啲咧功夫啦，早啲做準備啦。頭先歸納咗，包括可能係出入門口之前啊，可能都要做一啲消毒嘅工作。咁呢個大家已經做慣㗎啦。不過有陣時真係做得即係咁多年咧，成兩年啦，口罩咁樣我哋可能已經即係講真戴到都悶悶地啦。而家又話要戴兩個添，大家已經開始好攰，可能有陣時都會鬆懈嘅。咁但係我覺得為著保護自己屋企人。其实都应该要做定呢啲功夫啦。嗱，另外就做定啲准备啦，譬如药物啦嗰样嘢。嗱，唔好净系挂住买啲粮食啊、厕纸啊嗰啲嘢啊。即系如果有机会买到药物咧，可以都早啲做准备。我听落去似乎系呢啲嘢，仲有补充咧，关于身体上面 有，当然有啦。即系最后都想讲一个即系最有效预防重症同埋死亡嘅方法，就系即系接种疫苗啦。咁其實依家暫時嚟講，啲研究都係咁講，即係打疫苗咧係最有效減低個死亡率啦。同埋你都可以睇翻現時數據啦。暫時即係香港嘅死亡率咧，即係大部分死嘅病人咧都係冇接種疫苗嘅。咁所以我作為一個家庭醫生啦，都即係真心呼籲大家，即係盡快幫即係身邊嘅人或者自己啦，都接種疫苗。尤其是係啲高危人士啦，我哋講話長者啊、長期病患啊嗰啲就。对，如果中咗 Omicron 之后咧，有呢个并发症啊、死亡嘅风险咧，系特别高嘅。我身边即系都有好多朋友啦，即系都做一个内科病房啦。佢哋讲话，即系可能对后生仔嚟讲，你中咗就真系好似感冒，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个感冒。 好啦，咁啊，第二节咧，我哋完之前咧，我会播一只歌啦，叶巧霖嘅《难到我还未够难》。咁啊，希望我哋嚟紧就易啲啦，啲生活。 系啊。 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 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话喺过去两日嘅围封强检行动中，有三名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居民喺卫生当局发出隔离令之后，拒绝遵从指示前往社区隔离设施。警方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妨礙公職人員罪，向法庭申請傳票檢控三人。警方說，若果確診者拒絕配合前往社區隔離設施，可能觸犯妨礙公職人員罪，可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兩個月。另外，如果確診人士在隔離期間離開指定隔離地點，有機會被罰款5000元和監禁6個月。金鐘太古廣場前晚發生企圖謀殺案，被捕的23歲男子被暫控一項企圖謀殺罪，案件明天上午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3月9日夜晚，一名坐在商場座椅的男子突然被另一名男子右後箍頸拖到地下，然後被多次腳踢頭部，男子重創昏迷，送院後情況危殆。警方事後在梅窩拘捕涉案男子，懷疑他有精神病記錄。澳門政府本年度的現金分享下個月1日起分批發放，其中每名永久居民獲發10000元，每名非永久居民6000元，涉及財政開支超過72億澳門元。澳門行政會發言人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說，本年度現金分享的發放規則與去年相同，敬老金受益人首先經自動轉帳收取，已經登記以自動轉帳方式領取的人士在4月6日收取，劃線支票在4月12日起分批寄出，最遲寄出日期是5月13日。另外，澳門本年度醫療券由5月1日起可以使用，金額600元，使用期到2024年4月30日，為期2年。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的軍事行動持續，俄羅斯國防部說，俄軍對烏克蘭西部城市兩個軍用機場發動高精準度遠程攻擊，令機場停止運作，自軍事行動展開以來已經癱瘓烏克蘭3200多個軍事基礎設施。俄軍又空襲烏克蘭中部城市第列伯，烏克蘭說空襲位置鄰近幼稚園和住宅大廈，至少1人死亡。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批評，俄軍入侵烏克蘭以來殺死的平民比士兵更多。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90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54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16.92，瑞士法郎0.933，加元1.271，人民币6.353，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5.79美元。卖出1976.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6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这个首阶段的5000元消费券。财政司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 预计4月啦，我哋就会向合资格大概630万嘅市民去发放嘅。其实系想尽快用翻本身资料啦，同埋系统咧，咁就可以最快咁发咗第一阶段嘅消费券。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所谓孤独，一般来讲是对社交孤立的一种复杂而不愉快的情绪。孤独通常会同其他人缺乏沟通，甚至产生焦虑感。研究表明，孤独感在整个社会普遍存在，不论是婚姻、人际关系、家庭、退伍军人以及那些事业成功的人都会有。这个主题自古以来一直在文学领域被提及，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痛苦。不过以哲理和文采闻名的当代学者和作家周国平就很赞赏孤独，写了一本名为《人生因孤独而丰盛》的书，认为丰盛的灵魂总是倍感孤独，但是亦都能够从自身的充实里面得到一种满足。 其实懂得享受孤独的不只是周国平，例如德国大文豪歌德说，人可以在社会之中学习，然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而黎巴嫩诗人纪柏伦就说，孤独是忧愁的伴侣，亦都是精神活动的密友。可见孤独亦都不见得是负面的，人在独处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平静和自在，化孤独为一种力量。周国平所描述的孤独与灵魂挂钩，认为越是丰盛的灵魂，往往越能够敏锐地意识到残缺，又越强烈的孤独感在内在丰盛的衬照之下，方见人生的缺陷。但是细读他这本书就会发觉，他的孤独哲学背后是有个条件的，就是生活要简单。 例如书中的第一章讲述让生命 回归单纯。书中的第三章主张回归简单的生活。事实上，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世界，很难欣赏孤独，但是古今圣贤都是生活简朴，不受物质欲望的驱使，在孤独里面常扬于心灵的自由。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生因孤独而丰盛》，作者周国平，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三月十一号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今日嘅题目系逆地自处啊！咁样咧，我哋头先喺出边咧，一路喺度咧就学咗好多关于医学嘅知识啊，同阿 Kathy 医生咁啊，我觉得冇理由净系我哋自己偷偷地学嘅，有啲嘢我真系要同大家去分享，尤其是系咧，我哋呢一节咧特别想讲多啲关于嗱，有阿 Mills 都喺度啦，我哋讲多少少咧关于啲病者啦，或者系照顾者啦，佢哋嗰个即系精神压力上面点样影响到，只在这个病症里面我们要怎样面对这些这样精神压力、其中有一样东西我刚才都分享了，我们自己出面 off record 的时候都讲了一些，就譬如呢、很多人尤其是长者我们认识有些都是呢、他、中了呢或者他未中到啦，他很担心就是呢他自己中了个病、之后呢可能影响到其他身边的人， 那、 就很强的自责啊或者不开心的感觉。我唔知呢樣嘢係咪都幾常見嘅咧 ，Kathy？ 其實好常見，我想講，因為好多病人啊，我都講唔好講話未中咗，未中嘅時候都日日擔心緊自己中咗幾時中，中咗點算？唔好講長者啦，普通人可能同有同住長者嘅中年人啊，或者即係佢哋可能有細路，又驚惹咗俾細路。如果有爹哋媽咪，又驚惹埋俾爹哋媽咪，其實佢哋個心理壓力都好大，所以成日咧有啲人咧會有啲緊張焦慮情緒出現啊，成日都會同我講，佢哋唔會直接嚟到咧，就會同我講，啊、哦、醫生，我好緊張，好焦慮，佢會同我講，醫生啊，我半夜咧瞓覺時候聽到自己心跳聲啊，卜卜卜卜聲啊，有啲又話醫生，我緊張，我個頭成日好痛啊，成日好似個比較緊箍罩咁箍住咗咁樣。又或者即係腸胃方面，即係反映出嚟啦，即係有啲胃氣漲啊、胃酸倒流啊，跟住心跳手震啊嗰啲啦，啱啱講嗰啲，甚至影響埋睡眠質素啦，即係因為你個腦咧根本上好似唔識機咁啊，瞓咗牀上面，你啲焦慮情緒不斷咁出現啊，諗法咁就嚟到揾我求醫。咁通常檢查過好多時候都乜事都冇，我就話啊，你係咪好緊張？佢話嗯，可能都係啦。我話咩事啊？因為 covid 啊，即係你又要即係擔心惹到俾人哋。又要有啲又要即係可能有好多防疫啊，又要搶購啊，又要即係擔心失業啊、財政問題，所以其實真係好多樣嘢需要憂慮。咁就講翻回應翻你話自責啊嗰個問題啦。咁其實都直接有直情有即係我開咗 page 就直情有followers 同我 inbox 話：哎呀，醫生，我已經係防疫小先鋒嚟㗎啦，咁點解我仲係會中嘅？我話其實你咁樣即係都即係你都係。一例子都系唔系好，即系唔系罕见啦。我都做足晒啦，但系都系中，即系只可能讲，只可以讲咧，唔系我哋嘅错，系个病毒本身就系太具传染性啦。咁而呢样嘢，就算你都好，亦都即系中招都好，冇一个想嘅。咁我哋即系可能不如即系，与其去谂啊，不如自责点样，不如谂下点样去即系预防，即系感染俾其他人，传染俾其他人啦，或者点样处理自己嘅不适啊，或者身边嘅人如果真系有症状嘢俾你惹到啦，咁点样去帮到佢哋咧？我哋可能 focus 喺啲將來 management 嘅方面，咁可能你會嗰個焦慮啊、緊張情緒降低咯。 哇 ，Mills， 你作為心理學家咧，有啲咩可以幫助到啊？有冇諗到啲咩竅啊？喂， 係啊，嗱，我自己覺得咧，我先咁樣講先啦，先唔好計家長先，計假設係老人家先，因為我自己覺得咧，通常第一啦，身體最影響係老人家啦，同埋嗰個嘅自責程度咧。同埋未必即刻識得點樣處理嘅話呢，可能都係老一輩 嘅人士咯。我想大家在新聞上面都看到有一些可能因為自責所以有些不好的事發生啦。我自己會覺得呢跟虛圈的老人家去怎麼想呢，我認為在落地一點的話我直接都說是差不多可以說是做不到的。即不是說兩句他可能做什麼，我覺得如果家長或者其他的就有機會。對他們呢我覺得是要身邊的照顧者呢是要去俾佢睇到究竟而家發生咩嘢事。例如啦，即係唔需要揾個緣由啦。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呢，好多時候呢即係發生咗跟住會，即係我嘅意思係除非好明顯而且我哋即刻會處理或者點樣啦。因為好多時候好似頭先阿 Cathy 咁講呢，真係好多都唔知道，我都有個同事係亦都係小先鋒嚟㗎。即係佢基本上呢係幾個月前呢，當仲係得好似唔知 Omicron 出嚟啦，但係香港仲係冇乜確診情況嘅之下呢，佢已經係重貨入曬所有嘢嗰啲人嚟㗎啦，即係已經係好小心，但係都中咗。咁其實你真係揾唔到個因由，咁所以唔需要特別去即刻話啊點解呀，又話叫你唔好出街呀，叫你唔好買報紙啦，或者落去行下呢段時間少啲啦，即係即刻可能會讲呢啲嘅说话啦，咁我觉得係首先停咗佢啦，唔需要尋根啦，睇下嗰个情况喺边度啦，再加上查唔到啦。第二呢旁边嘅人呢其实佢点样去表现或者点样去同佢相处呢，其实直接就影响佢点睇呢一个咁样嘅病毒嘅。我仲记得呢有一个少少嘅份，例如啦我头先都讲过话我个屋企相亲驚一開頭就擔心佢嘅感染㗎嘛。我哋冇記錯嘅話呢，我哋喺第一日知道個工人去有事嘅時候，咁我哋即刻做一個措施啦。咁但係同時間呢，我哋應該係我哋即係屋企係好大兄弟，好多兄弟㗎嘛。我哋應該係個個呢係咁打俾我屋企囉。哦，即係我媽同我阿爸。令到咧佢係反而咧就係接電話咧，令到佢好緊張啊，又驚跌低啊，又驚可能唔知點樣應付啊。我同呢個講又應唔應該同埋嗰個講啊，即係好多呢啲嘢咁去擔心啦。當然啦，我覺得係嗰個照料啊或者關心係需要嘅，但係可能有時候可能過太咗嘅話咧，佢可能會令佢會比較。過慮咗，反而呢我哋之後當然就轉一個策略啦，跟住就定時啦，揀邊個時候啦，邊一個去做啦。其實我哋最主要呢都係同佢好輕鬆地去傾偈囉，即係唔使太多同佢話點樣做呀，點樣呀咁個啫，即係基本嘢大家都叫佢做好之後呢，就其實同佢傾偈啦，輕鬆啦，今晚一齊食啲乜嘢呀，即係叫佢食啲乜嘢呀，準備呀，買嘢俾佢呀，類似呢啲咁樣呢，反而令到希望佢見到旁邊嘅情況係冇咁緊張呢，佢自己就會冇咁緊張囉。呢、這個我覺得係對於老人家你有講呢，就係、是、我覺得相對上有效嘅。講多一樣少少啦，就係、是、我諗就係遇到呢、這、一個頭先阿 Kathy 講得好啱啦，即係唔好覺得自己有啲咩錯先，同埋呢所有嘅情緒呢首先唔好覺得有問題囉，旁邊嘅人又好自己又好。其實佢嬲啦，佢可能有啲自責啦，或者係有啲 sad 啦，有啲唔開心啦。其實呢啲咧都係好正常嘅一個反應啦。如果佢識 social media 嘅咧，而家其實好多人都有做嘅咧，就係、是、你可以同人哋 share 你確診啦，或者喺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啦，即係同啲朋友啦。咁其實咧，因為最驚尤其是佢自己困住自己有啲啊，咁嗰個情況咧，即係佢自己去隔離嘅時候咧。佢要去嘗試去接觸其他人，或者俾其他人去接觸，因為呢所有嘅接觸唔需要有特別好重嘅意思，即係例如又唔需要特別正面啦，又唔需要特別話係咁安排佢究竟每一日係要做啲咩，一個普通嘅咁樣嘅交流令到佢覺得呢即係佢自己唔係孤單，係有人去理住佢嘅，咁亦都個過程亦都唔係話大家好似咁天崩地暗咁樣嘅嘅情況嘅，咁對於佢個心情或者對於確診者嘅心情咧，都會有幫助咯。唔知啊， Cathy 遇到嗰啲嘅情況，仲有冇即係咪呢啲咁樣嘅情況？睇下仲有冇。 我覺得 因為頭先你話幾個 case 噶嘛。 嗯，係啊，其實我覺得 Muse 講得好重啊，我有啲嘢都想講出咧。其實即係我都見到好多病人啦，即係甚至之前咧，我都有做過即係精神科嘅即係 rotation 咁樣啦。咁其實疫情下咧，人同人之間變得好疏離啊。咁即係話大家又驚掂咗之後會惹到啦，跟住之後又因為限聚令啦，你連出街食飯聚會都冇。但我哋係群居生物嚟噶嘛，即係其實咧，尤其是係啲獨居嘅人啦，甚至有情緒病嘅人咧，都因為你疫情咧個病情係會轉，即係轉差咗，係啊。所以我都想呼籲翻大家啦，即係如果身邊有啲獨居嘅朋友、獨居嘅長者或者長輩，都可以即係打下電話啊，關心下佢哋啊。好似阿 Muse 咁講，俾佢令到感覺，喂，其實冇人遺棄你哋，你都唔弱，即係你唔係孤單一個噶，我哋其實都支持你啊，同你並肩作戰啊。咁其實都會對佢情緒好啲，甚至有即係情緒病患嘅朋友啦，都好即係需要大家多一份同理心啊，同埋即係關懷啊咁樣咯。 咁呢度我想補充少少啦，即係做咗咁耐輔導呢，嗱講下啲學生嘢先啦。即係有啲譬如啲 SEN 啦，我哋其實上個拜我都想講嘅，即係特殊學習需要嘅學生呢，其實佢哋突然間轉成個世界轉化得咁大，對佢哋嚟講壓力好大。咁甚至乎我都知道有啲個案呢，係佢即係當佢或者佢屋企人中咗招之後呢，咁佢啲指責嘅嘢就出曬嚟㗎喇，猛咪喺度 forfunding 啊，搵究竟係咪即係都係你衰啦，翻工咁點翻工，唔翻工點搞呢，咁大家咪兩仔爺咪鬧交咯。咁即係好多呢啲情況可能會發生。其實好老實講，佢哋都未必係真係個心裏面係咁諗，但係一來佢自己嗰、那個即係特殊學習需要令到佢有呢啲狀態啦。另外就係嗰種互相指責呢，其實可能都係一種佢哋平時日常生活溝通模式或者形態。呢啲呢講到好原因點樣去改善呢，都有排講啊。咁但係近近地呢，我諗我哋自己多一份，頭先我都同意 Cathy 講，多啲同理心或者多啲企喺即係對方的角度去想一想點解佢會咁做，呢個第一。另外就係咧，譬如對住老人家，即係如果有啲老人家佢冇一啲智能手機嘅，咁佢你打電話俾佢打密啲咯，咁亦都唔使同佢講咩，唔同佢講睇咩電視啊，睇過啲乜啦，咁即其實一啲好我叫生活化嘅嘢，讓佢感覺到即係嗰種存在。但又要注意，如果屋企有啲咧好多親戚咁樣咧，大家都夾冇夾。定嘅話咧就出事啦，個個都禮拜三晏晝打俾佢就 jam 曬線，跟住禮拜四就冇人理佢，咁一個 ups and downs 咧仲衰，夾一夾啲時間啦可以，又或者再簡單啲，如果啲老人家叻啲嘅嚇，可能佢有一啲智能手機嘅。其實 video call 係好容易搞嘅、，video call 啦，食飯嘅時候咁啊，影下有咩食啊，歡歡樂樂笑下咁樣。其實有陣時啲時間就係咁過噶啦，甚至乎咧，我都不得不講下，有啲咧會同佢一齊咧講下馬經都有嘅。咁啊，於是乎可能自己唔買馬都好，問下佢有咩 tips 咁樣，其實都唔關事嘅，可能都唔買嘅。咁但係等佢有一個即係同個社會有啲 contact 嘅一個過程，我覺得呢啲係真係令到大家個心情變得更加好。Cathy 仲有冇咩可以做啊？其實， 其實真係好同意啊，周 Sir 咁講，我都有幾招即係教下大家嘅。咁除咗即係啱啱我話，除咗老人家方面，其實身邊嘅朋友都好需要，有啲人即係自己獨居啊嗰啲啦。咁如果屋企嚟講咧，就有即係大家咁啱要 home quarantine 要家居隔離咧，咁有啲咩可以做家居減壓三招啦？會話做啲簡單嘅家居運動啦，係啦，就或例如可以我自己屋企做嘅咧，就做咗跳繩啦，同埋我有開下啲 YouTube 嗰啲咧channel 啊，跟下佢哋做一啲簡單嘅home exercise 啊，又或者跳下舞啊，喐下都其實個腦入面都會 feel 到有啲即係開心，係啲研究證明有效嘅，同埋都係抗壓啊、抗焦慮、抗抑鬱啦。第二招就係做一個靜觀練習同埋 meditation， 即係冥想嗰啲，其實就。都是教你做一些专注当下此时此刻，即其实抑郁是因为后悔过去发生的事，所以你会有些自责啊、不开心啊、内疚情绪，觉得自己做衰了，是啦。咁焦虑是因为我担心将来一些未发生的事，咁大家很多时候就忘记了当下这一刻啦。咁我今日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呼吸练习想介绍给大家，咁其实就是十秒钟的啫。咁就坐喺度企喺度都做到，只要静静地一个。咁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依家跟我做一做啦。嗱，咁首先阵间我会讲即係双手大家摆落个肚皮先。咁阵间呢吸气就五下啦。咁吸气嘅时候呢 大家用心去感受一下咧，个肚皮系会微微胀起嘅，咁就停一下，跟住呼气嘅时候咧，大家会感受到个肚皮微微收缩，系啦。咁其实呢一样嘢咧做完之后咧，好多病人都同我讲啦，哇，好似即时真系松咗啊咁样，同埋就。做的時候很短啦，咁就一次咧做做，我建議做五至六下，即係大概一分鐘到。咁我俾個 prescription 佢哋，我處方，你一日三餐做完食完飯，你就記住做啦。咁可以有個我哋叫 micro break 嘅，即係小休息咁樣，俾個腦放鬆一下咁樣。好啦，咁我哋大家依家試下眯埋雙眼，將隻手擺喺我肚皮度，咁啊感受一下啦。好啦，咁就呼曬啲氣出嚟先，係啦，咁就吸氣一、二。三、四、五，好，忍一下呼吸，系啦，跟住呼气，五、四、三、二、一，系啦，就系咁简单，咁就做五至六次，一分钟时间，好简单嘅放松方法。第三招咧就系即系感恩日记啦，咁就其实咧。我哋個人個腦咧係 wire 去嘅一啲唔好嘅事情發生嘅，咁就可以幫我哋咧避過啲風險嘢啦。咁但係現今社會我哋已經冇乜咩陷阱啊，或者啲即係風險嘅嘢要去躲避噶啦，都幾安全嘅。除咗即係而家疫情嚟講，咁但係發生過一件唔好嘅事咧，通常要做一件五六件好嘅事先可以彌補到嗰個效果。咁感恩記有啲咩好處咧？就可以提醒翻我哋嘅啊，其實日常生活中仲有啲唔好嘅事。仲有啲好嘅事要我哋用力記住喎，咁我哋就可能發現啊，其實都唔係覺得咁差啫。一日即係可能有一件事唔好發生，其實原來都有三四件好嘅嘢發生嘅喎。咁而呢啲嘢係我哋平時我哋理所當然咁去 take for granted， 但如果冇咗嘅時候咧，大家又會好即係覺得好唔開心啦。例如好簡單，健康啦。你份職業啦，或者一個有嘢食啦，我哋講話即係遲啲，即係前排即係疫情，大家即係話要屋企要全民檢疫，咁到嗰度去搶購，原來哇買袋米係咁難嘅咁樣，咁有時可能真正下啲微小部分，又會發現自己擁有嘅其實都好多嘅。 這個呢我有少少經驗啊，因為我在學校都有帶類似的活動啦。咁其中呢你講起同疫情有關呢，就係啱啱講有早上兩禮拜咪大家喺度團糧啊，喺度大家不停喺度揾嘢食嘅。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啦，其實唔知嘢食㗎，廁紙都買唔到㗎。咁我不嬲我都係未雨綢繆嘅。咁但係呢突然間發覺咦一街都冇廁紙喎，咁好即係大家都好緊張啦當然。咁我突然間醒起係喎，有一個地方呢係即係 best keep secret 啦，我當係。咁我其實唔係話啲咩特別地方，但係好少人去啫。咁我去到嗰度咦真係有喎。咦我心突然間定咗啦。其實呢啲咁樣咁濕碎嘅嘢，我又唔係要同人搶啫。咁但係其實好開心㗎喎，有少少呢啲咁樣我就陰陰嘴笑咁就返屋企啦。喂我成日如果記住有啲咩買唔到或者揾唔到或者做唔到呢，其實我哋好容易㗎，每日都好多唔開心嘅嘢。但係呢如果揾到一啲咁樣陰陰嘴笑嘅嘢呢，即係我直情影咗張相俾我媽睇喺度戰利品咁樣一條廁紙啫，有幾巴閉呢。咁但係其實唔係夠講起都幾好笑嘅呢件事。我覺得呢啲咁濕碎嘅大家都可能喺一個逆境之下呢能夠令到自己有翻幽默感都緊要嘅。咁啊 ，Kathy， 仲有冇啲咩最後補充要提提我哋啊？ 我諗我最後補充咧，就想呼籲大家好好照顧一下自己身體啦，同埋心靈上啦。咁其實因為咧，你要照顧好自己身心咧，先有可能有能力咧去照顧其他人嘅。咁就即係多啲去即係照顧一下自己心靈，有需要嘅時候放鬆一下自己，困難嘅時候錫翻下自己，咁就接納自己同埋愛自己啦。咁就希望大家跟住就可以將啲即係繼而。推出去啦，好似嗰陣中化嗰陣有教過，係啦，咁將個愛宣揚出去，用愛咧去包容下，即係最近社會咁多即係仇恨啦、分歧啊、痛苦啊、病痛啊咁樣，咁就希望呢個難過嘅時刻啦，都會變得即係比較容易啲過啦。 好啦，咁啊，一間咧我會叫阿 Muse 幫我埋尾嘅，因為佢只歌揀咗。但係講只歌之前咧，我講講星期日老店有啲咩節目啊？星期日老店嘅主題係世外桃源，咁啊講者係文傑華、馬鼎盛同埋萬玉麟。咁啊 ，Muse 最後你揀只歌，你解釋一下。 係啊，衛蘭嘅 It's Okay to Be Sad。咁啊喺呢段時間，有啲情緒唔出奇嘅嚇 ，OK， 同人哋傾下，咁啊揾身邊嘅人去幫下手，咁啊自己唔會覺得孤獨嘅。咁啊，大家听下歌词啊！ 好，拜拜。 好，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